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他将我留下，对我说，如果到最后玄平还有人没死完，便由我送他们一程， 是吗？看起来你是尽职的过头了。 我也要填饱肚子的。猫妖虽然平时吃的是腐肉，但是若有活人供我吃，我还是愿意吃活的。就像有两串葡萄，一串新鲜的，一串烂的，你选哪串？ 离姬觉得自己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巧妙，不动声色间便将自己的罪恶掩饰过去。 若是你，你选哪串？断木嘴，我就不信你会选烂的。 哪串也不选，我根本不喜欢吃葡萄。离姬怔愣了一下，张了张嘴又闭上了。对了，有件事还得你帮忙。 帮忙？我能帮你什么？ 没有回答，端木翠已经不见了。不多时，端木翠笑吟吟地自门口进来，左手托了个墨钵，钵中斜靠着一支毛笔，右手拿了一叠宣纸。他将笔墨宣纸在八仙桌上放好，才问向离姬，来，请你帮忙将温锅尾鱼的样子给我画出来。 画出来？ 离姬满面亚色。端木翠右手微收，就听一声清脆练响，离姬心口的枪链倏地弹将出来，转瞬变小变细，直向端木翠飞去，在端木翠腕上缠了三绕。 哎，过来画呀。 离姬迟疑着起身，一步步挪到八仙桌前，伸手拿起笔在墨钵沿过了一过，目光却落在端木翠腕上。那里一根极细极精巧的银链，扣钩处是一朵精致的莲花。 这链子真好看。 他当然不是真心夸赞这链子好看，刚才他可险些就死在这根链子下了。 是吗？ 他叫穿心莲花。 是别人送你的吧？ 少妇送的，平日里就做链子戴，打仗时就做链枪。 少妇说，哪吒有风火轮，杨戬有神戟，我也该有个称心应手的兵器才是。哎，小心！ 这句小心却是向着离姬说的。离姬这才发觉，毛笔饱蘸的墨已滴到宣纸上，忙将最上面弄脏的一张揉团扔在一边，小心翼翼地下笔，忍不住问端木翠， 为什么让我画温锅尾鱼？你没见过他吗？ 见是见过几次，可是我不大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。 你不记得他的长相？你们同在瀛洲为险， 也不奇怪啊。瀛洲那么多神仙，总不见得我要一个个都记得清楚啊。再说了，瀛洲神仙以道论高下，温故尾鱼道浅术高，只是瀛洲看管上古典籍的末等小仙，我不记得他也平常的很。 你说的术指的是法术？法术高的反而趋下， 上界牌位道主而束缚，法术高的未必是了不得的上仙。哎呀，快些画了，我急着用呢。 离姬点头，果用心细细描画开。昔日做萧淑妃时，琴棋书画无不精绝，要画一个温故尾鱼自然是信手拈来。端木翠在旁细看，两人便有一搭无一搭闲说些话。离姬这头自知逃生无门， 反自平静下来。端木翠既已擒住了他，也并不落井下石，冷嘲热讽，因此上旁人眼中看来，倒像是闺中密友，互话家常一般，哪里能猜出一为仙，一为妖，前一刻还是生死仇敌呢？事实上，端木翠此番下界，目的实非追凶。当日金銮冠生变，长老第一时间便寻到端木翠，问说瀛洲之外有九重水火天目，为何还会生死惨变。端木翠便猜到，妖人是利用了瀛洲图出入。这一来，长老甚为惶恐，直言当日将仙山图遗留人世，实为一大过失。若听之任之，蓬莱方丈瀛洲都存有隐患，又虑及此妖在瀛洲自由出入，戕害女仙，妖力必然高强，普通上仙不是对手，这才要求端木翠立刻前往人间，务必自此妖手中寻到仙山图，带回亦或毁弃皆可。未想寻经宣平，戾气大盛，也有当日晋阳天仇地惨之事，不觉心惊。入城查看时，在城楼之下发现守城兵卫的尸体，借由尸身妖气察觉骊姬亦在城中，这才将他一举成擒。此时骊姬妖气已被戾气掩去，端木翠若不入城，未必能寻到骊姬，这也是阴差阳错，骊姬命数使然。额请图壁，端木翠将图符举起细看，不觉道， 这便是温谷尾鱼吗？他生的倒是一副好模样。 骊姬闻言心中一动，忍不住看向端木翠，见他眉目细致，姿容出尘，又想到温谷尾鱼，不知为什么竟有些唏嘘起来，阴想， 那日听闻端木翠生死，温谷尾鱼大失常态，险些便将我饿死，那时便觉他应是对端木翠有意，没想到端木翠竟连他的模样也想不起，正应了一句古话来，什么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 正胡思乱想间，就见端木翠伸手将剩下的宣纸拿过，在空中抖了几抖，又指了指温谷尾鱼的图符道， 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了，现下就四面八方去寻他，寻到了立刻来回。 再仔细看时，那叠宣纸本指图符见方大小，忽地翩翩而动，四下散开，竟散作无数白色纸叠，一尺微扇，顿了一顿，或向窗，或由门飞散而去。 慢着！ 那些个纸叠顿时定在半空，平桌看去甚是好看， 都机灵着点儿，若是被人发现了，便现了形装死。都去吧。 说着轻展衣袂，劲风过处，那些个纸蝶东南西北尽数被卷开了去。目送纸蝶远走，端木翠方才回头看骊姬，骊姬惨然一笑， 轮到我了吧，你要怎生处置我。 再说展昭这头，骊姬无故失踪之后，那些个百姓便拥将上来，大侠长大侠短的扰攘不休。不多时，公孙策赶到，只说自己是开封来的大夫，一问起城中急疫，身边顿时拥了几十来号人，争相告备，诉苦者有之，寻方者有之，还有的当下便要拉公孙策回家看病，蜂拥争诉倒也在意料之中。展昭便向旁侧的老汉问起了猫妖，那老汉垂泪道，宣平本就有极意之祸，未想必成之后，夜间竟有猫妖作孽，接连戕害几十条人命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不及入夜便躲在家中不再出门，想不到那猫妖竟至破门害命，到后来各门各户即使不举灯火，也免不了亡丁丧口，要知压迫的底线就是反抗， 这几世众人终于耐不住了，决定拼上一拼，混着铁链结了绳网，又以人为饵想擒住猫妖。没想到说话间，那数十壮汉拖着绳网经过，看向展昭时，想到此人竟与猫妖缠斗而不落下风，目中止不住的惊险之意。不多时，公孙策过来向展昭道： 展护卫，这城中疫况比我们先前所想似要好些，只是那些未染极疫之人不知防避之法，如此下去大为不妙。我拟从城中药铺多寻些白芷艾草，方才已同此街巨客楼的李掌柜说好，明日便着巨客楼的场子熬煮必要的汤剂分发下去，你意下如何？ 但凭先生安排。另外，重疫病者如同他人杂处，恐急症散不开来，难以控制。如能另外划拨区域，让重疫轻疫及无恙者分开，是否会更为妥当呢？ 展护卫，无怪乎大人总在你心系，我竟不曾想到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六指魂醉云无常阳。